资治通鉴卷第138，奇迹四，世祖武皇帝下。永明十一年春正月，以骠骑大将军王敬泽为司空，镇军大将军陈显达为江州刺史。显达自以门函未中，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，借其子勿以富贵凌人，而诸子多是豪耻，显达闻之不悦。子修上为营府主簿，过九江。显达曰：“主委营府是王谢家务，汝不须捉此，即取于前烧之。”初，上于石头造鹿车3000乘，欲步道取彭城，魏人知之。刘昶朔弃粟于魏主，其处边戍，召集遗民以雪私耻。魏主大会公卿于精武殿，以役南伐，于淮泗间大击马除。上闻之，以右卫将军崔慧景为豫州刺史以备之。魏遣员外散骑侍郎邢鸾等来聘，鸾颖之孙也。丙子，闻惠太子长茂卒，太子风韵甚和，上晚年好游宴，尚书曹氏分送太子省之，由是威加内外。太子姓迟米，至唐殿元佑，过于上宫，费以千万计，恐上望见之，乃傍门列修竹，凡诸福丸率多剑齿，起于东田其小院，使东宫将吏更翻注意，营城包相弥亘华远。上姓虽言，多不耳目，太子所为，人莫敢以闻。上常过太子东田，见其壮丽，大怒，收兼作主帅，太子皆藏之，由是大被翘责。又使鄙人徐文景造辇及剩余御物，上常信东宫，匆匆不暇藏辇。文景乃以佛像纳辇中，故上不疑。文景父陶仁谓文景曰：“我正当扫墓待丧耳，仍宜家避之。”后文景竟赐死，陶仁遂不哭。及太子卒，上旅行东宫，见其服完，大怒，敕有司随侍毁除，以敬陵王子良与太子善，而不启闻，并责之。太子素恶西昌侯鸾，常谓子良曰：“我意中殊不喜此人，不解其故，当由其福薄故也。”子良谓之旧解。即鸾得政，太子子孙无疑焉。二月，魏主使耕吉田于平城南。雍州刺史王焕误宁蛮长史刘兴祖收细狱，乌其构山山蛮，欲为乱，敕送兴祖下建康，焕于狱中杀之，诈云自惊，上大怒，遣中书舍人吕文显、直阁将军曹道刚 将斋帐500人收换，敕镇西司马曹虎从江陵步道会襄阳。患子彪素凶险，患不能治。长史殷锐患之序也，谓患曰：“曹吕来，既不见真赤，恐为奸变，正宜录取，持启闻耳。”患纳之。彪折发周兵1000余人，开库配甲仗，出南唐陈兵，闭门据守。唤门生郑宇叩头起唤，起出城迎台使。唤曰：“我不做贼，欲先前起自身，正恐曹吕等小人想凌及，故且闭门自守耳。”彪遂出，与虎军战，兵败走归。3月已亥，司马黄瑶起，宁蛮长史河东裴叔夜于城内起兵，攻患斩之。执彪及弟爽、毕、殷锐皆伏诛。彪兄荣、琛死于建康。琛弟秘书丞素独得托奔魏。夏4月甲午，立南郡王昭业为皇太孙，东宫文武悉改为太孙官署，以太子妃琅琊王氏为皇太孙太妃，南郡王妃何氏为皇太孙妃。妃吉之女也。为太尉批等请见中宫，戊戌，立皇后房氏，后羲之女也。魏主以白虎通云：“亡者不臣妻之父母。”下诏令太师尚书不称臣，入朝不拜，羲故辞。光城蛮帅征虏将军田义宗率部落4000余户叛，降于魏。5月壬戌，魏主宴寺庙子孙于宣文堂，亲与之耻，用家人礼。甲子，魏主临朝堂，引公卿以下决遗政，录囚徒。常谓司空穆亮曰：“自今朝廷政事，日中以前，卿等先自论议；日中以后，朕与卿等共决之。”丙子，以宜都王坑为南豫州刺史。先是，庐陵王子清为南豫州刺史，知镇。道中系不武为水军，赏闻之，大怒，杀其典签，以坑代之。子清还地，赏终身不与相见。襄阳蛮酋雷婆斯等率户1000余求内徙于魏，魏人处之缅北。魏主以平城地寒，6月遇雪，风沙长起，将迁都洛阳，恐群臣不从，乃亦大举伐齐，欲以协众。斋于明堂左各，使太常卿王臣视之，欲革，帝曰：“汤武革命，应乎天而顺乎人，即孰大焉？”群臣莫敢言。尚书任城王成曰：“陛下异业崇光，地有中土，仅出师以征魏服，而得汤武革命之相，未为全己也。”帝厉声曰：“尧云大人虎变， 何言不及？成曰：陛下龙兴已久，何得今乃虎变？帝作色曰：社稷我之社稷，人诚欲举重也。成曰：社稷虽为陛下之有，臣为社稷之臣，安可知微而不言？帝久之乃解，曰：各言其志，弗亦何伤？既桓公，赵成入见，逆位之曰：向者革卦，今当更与卿论之。明堂之愤，恐人人敬言，举我大计，故以声色不闻无耳，想识朕意。因丙人谓成曰：今日之举，成为不义，但国家兴自朔土，喜居平城，此乃用武之地，非可闻之。今将移风易俗，其道城南，朕欲因此迁宅中原，卿以为何如？成曰：陛下欲补宅中土，以经略四海，此周汉所以兴隆也。帝曰：北人习常练固，必将惊扰，奈何？成曰：非常之事，故非常人之所及。陛下断自圣心，彼亦何所能为？帝曰：人诚，吾志自防也。六月丙戌，命作河桥，欲以济师。秘书见卢渊上表，以为前代长平之主，未尝亲御六军，决胜行阵之间，岂非胜之不足为武，不胜有愧威望乎？喜魏武以毕卒一万破袁绍，谢玄以步兵三千摧伏秦，胜负之变决于须臾，不在众寡也。赵报曰：长平之主所以不亲荣氏，或以同轨无敌，或以懦劣偷安。今谓之同轨则未然，彼之懦劣则可耻。必若王者不当亲荣，则先王至革路，何所失也？魏武之胜，盖由仗顺；服氏之败，亦由失政。其寡必能胜众，弱必能制强也。丁未，魏主蒋武，命尚书李冲点武选。建康僧法治与徐州民周盘龙等作乱，夜攻徐州城，入之。刺史王玄苗讨诛之。秋七月癸丑，未立皇子寻为太子。戊子，为中外戒严，发禄部及遗书，称当南伐。诏发扬徐州民丁，广设诏目以备之。中书郎王荣，自是仁帝，三十内妄为公府，常夜值省中，俯案叹曰：为尔既济，邓与孝人。行逢朱雀横开，喧秋不得进，垂车壁叹曰：车前无八艘，何得称丈夫？敬陵王子良爱其文学，特亲厚之。荣见尚有北伐之志，朔尚书蒋劝，因大袭其舍。即位将入寇，子良于东府募兵，板荣宁朔将军，使点其事。荣轻易招纳， 得江西仓储数百人，并有干用。会尚不愈，召子良甲仗入延昌殿试医药。子良以萧衍、范云等皆为帐内君主。戊辰，遣江州刺史陈显达镇樊城。上虑朝野忧惶，立即召乐府奏正生祭。子良日夜在内，太孙见日参城。戊寅，上急急学爵，太孙未入，内外惶惧，百僚皆已便服。王荣誉矫诏立子良，诏曹已立。萧衍谓范云曰：“道路急急，皆云将有非常之举。王元常非济世才，是其败也。”云曰：“有国家者，唯有王中书耳。”衍曰：“忧国，欲为周少爷，欲为树雕爷。”云不敢答。即太孙来，王荣荣服将山，于中书省隔口断东宫帐不得进，请之。上复苏，问太孙所在，因召东宫弃甲接入，以朝事为尚书左仆射西昌侯鸾，俄而上卒。荣处分以子良兵进朱门，鸾闻之，即驰至云龙门不得进。鸾曰：“有敕召我。”排之而入，奉太孙登殿，命左右扶出子良，指挥部署音响如钟，殿中无不从命。荣之不遂，侍服还省，叹曰：“公误我。”由是御林王深怨之。遗诏曰：“太孙尽得日茂，社稷有计，子良善相比辅，思弘至道，内外重视，无大小，悉与鸾参怀，共下意。尚书中事职务根本，昔为右仆射王彦、吏部尚书徐孝嗣，军旅之略为王敬泽、陈显达、王广之、王玄邈、沈文济、张圭、薛渊等。世祖留心政事，务总大体，严明有断，郡县久于其职，掌吏犯法，封刃行诛，故永明之事，百姓丰乐，盗贼屏息。然颇好油宴华米之事，常言恨之，未能顿遣。御林王之未立也，众皆疑立子良，口语喧腾。武陵王业于众中大言曰：“若立长，则应在我；立嫡，则应在太孙。”由是帝身平赖之。直阁周凤书、曹道刚素为帝新旅，并使兼殿中职位。少日，复以道刚为黄门郎。初，西昌侯鸾为太祖所爱，鸾性简素，车服仪从，同于素士，所居官名为严能，故世祖亦重之。世祖遗诏使敬陵王子良辅政，鸾之尚书事。子良素仁厚，不乐事务，乃更推鸾，故遗诏云：“事无大小，悉与鸾参怀。” 子良之志也。帝少养于子良妃袁氏，慈爱甚著，及王荣有谋，遂深忌子良。大行出太极殿，子良居中书省。帝时虎贲中郎将潘长领200人帐屯太极殿西街以防之。既成福，诸王皆出。子良起停至山陵，不许。壬午，称遗诏，以武陵王业为卫将军，与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并开府仪同三司，尚书左仆射西昌侯鸾为尚书令，太孙詹事沈文季为护军。癸未，以敬陵王子良为太傅，捐除三调及众簿。省御史及吴用池田抵制，减官事征税。先是捐员之诏多无事实，都则如故。是时西昌侯鸾之政，恩信两行，众皆悦之。为山阳景恒公御元卒。魏主使录尚书事广陵王宇持节安抚六镇，发起突击。丁亥，魏主辞永固陵，己丑发平城，南伐，部计30余万，使太尉批与广陵王宇留守平城，并加使持节。宇曰：太尉宜专节度，臣正可为父。魏主曰：老者之志，少者之觉，汝无此也。以河南王干为车骑大将军，都督官右诸军事，又以司空穆亮、安南将军卢渊、平南将军薛胤皆为干父。合众70000出子午谷，胤便之曾孙也。玉林王醒辩会，美容止闪应对，哀乐过人，世祖尤是爱之，而矫情势诈，因怀比特，与左右群小共衣食，同卧起，是为南郡王。从敬陵王子良在西周，文惠太子每尽其起居，竭其用度。王密就妇人求钱，无敢不语。别作要沟，夜开西周后阁，与左右至诸营署中饮宴。师使人祖侍书胡天翼相谓曰：若言之二公，则其事未易，若于营署中为一人所殴及犬物所伤，岂直罪止一身，亦当尽释即获，年各70，余生岂足吝也。数日间，二人相继自杀，二公不知也。所爱左右皆逆加官爵，书于皇旨，使囊城待之，许南面之日依此施行。是太子吉及居丧，幽容豪悔，见者呜咽，才还私事及欢笑酣饮，常令女巫杨氏祷祀，诉求天位。及太子卒，为由杨氏之力，倍加敬信。既为太孙，世祖有疾，又令杨氏祷祀。时何妃犹在西周，世祖疾稍微，太孙与何妃书， 指中央做一大喜字，而做36小喜字绕之。是世祖急，言发泪下。世祖以为必能复贺大业，谓曰：五年中亦为宰相，汝勿错意，五年外勿复伟人。若自作无成，无所多恨。临终执其手曰：若一翁当好作，遂卒。大殓始毕，惜呼世祖诸暨，备奏众乐。即位十余日，即收王荣下廷尉，使中丞孔志圭奏荣险造清剿，招纳不逞，诽谤朝政。荣求援于敬陵王子良，子良忧惧，不敢救，遂余狱赐死，时年27。初，荣欲与东海徐勉相识，每托人召之。勉谓人曰：王君名高望簇，难可轻敝依据。俄而荣即获，勉由是之名。太学生会稽未准，以才学为荣所赏。荣欲立子良，准古城其事。太学生于西邱国斌窃相谓曰：敬陵才弱，王中书无断，败在眼中矣。即荣诛，赵准入舍人省诘问，惶惧而死，举体皆清，时人以为胆魄。人吟魏主至四州，见道路民有薄苗者，停驾未落，即衣食终身。大司马安定王修执军事为道者三人，以训于军，将斩之。魏主行军欲之，命射之，修不可，曰：陛下亲御六师，将远清江表，今使行至此，而小人以为攘道，不斩之，何以进奸？帝曰：诚如卿言，然亡者之体实有非常之责。三人罪虽应死，而因缘遇阵，虽为军法，可特赦之。继而谓司徒冯旦曰：大司马执法严，诸君不可不慎。于是军中肃然。陈光曰：人主之于其国，辟由一身，事远如事耳，在境如在庭，居贤才以任百官，修正事以利百姓，则封域之内无不得其所以。是以先王讨旷色耳，前流必明，与其废耳目之禁用，腿聪明于四元也。彼废疾者以养，当命有司君之于境内，今独失于道路之所欲，则所疑者多矣，其为人也不亦微乎？况赦罪人以挠有司之法，犹非人君之体也。昔也，孝文谓之贤君，而犹有事乎？戊申，魏主至兵州。兵州刺史王袭至有生计，境内安静，帝加之。袭教民多立名至道侧，虚称其美，帝闻而问之，袭对不以实。 帝怒，降檄号二等。九月壬子，为遣兼员外散骑常侍渤海高聪等来聘。丁巳，为主召车驾所经商民秋驾者，母吉谷五湖。辛酉，追尊文惠太子为文皇帝，庙号世宗。世祖子宫下主，帝于端门内奉祠。温良车未出端门，即称及环内，才入阁，即于内奏胡祭，皮夺之声响震内外。丙寅，葬武皇帝于景安陵，庙号世祖。戊辰，魏主祭河，庚午至洛阳。壬申，已故太学官石经。乙亥，邓志王向书鹏遣其子舅朝于魏，且请传位于舅，魏主许之。魏主自发平城至洛阳，淋雨不止。丙子，召诸军前发。丁丑，帝荣服，执鞭乘马而出，群臣齐丧于马前。帝曰：“妙算已定，大军将近，诸公更欲何云？”尚书李冲等曰：“今者之举，天下所不愿，为陛下欲之，臣不知陛下独行，竟何之也？臣等有其意而无其辞，敢以死请。”帝大怒曰：“吾方经营天下，欺于混一，而卿等如生履一大计，抚越有常，请勿复言。”策马将出。于是安定王修等并殷勤弃剑。帝乃与群臣曰：“今者性发不小，动而无成，何以事后？朕世居幽朔，与南迁中土，苟不南伐，当迁都于此。王公以为何如？欲迁者左，不欲者右。”南安王琛进曰：“成大功者不谋于众，今陛下苟绰南伐之谋，迁都洛邑，此臣等之愿，苍生之幸也。”群臣皆呼万岁。使旧人虽不愿内徙，而惮于南伐，无敢言者，遂定迁都之计。李冲言于上曰：“陛下将定鼎洛邑，宗庙宫室，非可马上游行以待之，愿陛下暂还代都，赐群臣经营毕宫，然后备文物，明河滦而临之。”帝曰：“朕将巡省州郡，至夜小亭，春守即还，未宜归北。”乃遣任城王城还平城，欲留司百官以迁都之事，曰：“今日真所谓革也，王其免之。”帝以群臣亦多一同，为魏卫青镇南将军于烈曰：“卿意如何？”烈曰：“陛下胜略渊远，非于前所测。若隐心而言，乐迁之与恋旧，是中半耳。”帝曰：“卿既不倡议，即是肯同，深感不言之意。”使还镇平城曰：“留台数正， 一以相为。列，立堤之孙也。先是，北地民支求聚众数千，起兵于长安城北石山。遣使告凉州刺史殷志伯，秦州民王广亦起兵应之。公职为刺史刘藻，秦雍间七州民皆响震，众至十万，各守宝壁以待其救。为河南王干引兵击之，干兵大败。知友进至咸阳北卓谷，穆亮与战，又败。殷志伯遣君主习德仁等将兵数千与相应接，友等进向长安，卢渊、薛胤等聚击，大破之，降者数万口。渊为诸首恶，于西不问，或有广并斩之。冬十月戊寅朔，魏主如金庸城，征穆亮，时与尚书李冲、将作大将董耳经营洛都。己卯，如河南城，已酉如豫州，癸巳设于石际，以未。为解言，设坛于华台城东，告行庙以迁都之意，大赦，其华台宫。仁成王城至平城，众使闻迁都，莫不惊骇。城援引古今，徐以晓之，众乃开服。城环抱于华台，魏主喜曰：“非人成，朕事不成。”人吟：“尊皇太孙太妃为皇太后，立妃为皇后。”癸卯，魏主如邺城。王肃见魏主于邺，臣伐其之策。魏主与之言，不觉促席以轨，自是气郁日隆，亲旧贵臣莫能见也。魏主或秉左右与粟语，至夜分不罢，自谓君臣相得之晚。寻楚辅国将军、大将军、长史，时魏主方意兴礼乐，便华丰，凡威仪文物，多素所定。以四，魏主遣安定王修率从官迎驾于平城。辛亥，封皇帝昭文为新安王，昭秀为临海王，昭灿为永嘉王。魏主筑宫于邺溪，十一月癸亥，徙居之。御史中丞江淹合奏前益州刺史刘圈、凉州刺史殷志伯，赃获巨万，皆抵罪。初，圈罢广司二州，清资以献世祖，家无留储，在益州作金玉盆，余物趁势。及玉林王即位，圈所献减少，帝怒，收圈复廷尉，欲杀之。西昌侯栾救之，得免，由禁锢终身。圈，免之子也。